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攀登高峰望故乡，黄沙万里长，何处传来驼铃声，声声敲心坎。盼望踏上思念路，

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料器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邢兰香。采访撰稿张世强，播音郭伟，录音合成梁和之，监制秦小天，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又到了飘雪的时候，想家的滋味让人不好受，身边的朋友渐渐的远了，多少冷暖我们都曾经尝过，又来到熟悉的街头，有一些回忆让人会泪流，没有经历过怎么去感受，大风一吹将我们的青春带走，我忘不了北京，忘不了你，繁华的西单还那么拥挤，就在那座城有多少悲欢，一个人的孤单，两个人的叹息， 感冒了吧？给你纸巾， 谢谢你。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上世纪80年代上映的评剧电影艺术片《杨三姐告状》，考究的唱腔，精湛的表演，一时间在全国观众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人们更真切地认识了这个流行于中国北方的地方剧种的魅力，也更认识了把这个影片中的杨三娥演得活灵活现的评剧演员古文月。 一段唱下来之后，我们要结合戏结合人物来创这创腔。我要想把这个人物更生活更真实，我就要改变。再呢，我也要把我的特点在这个人物里头它能体现。那么就 古文月，当代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也是评剧大师辛凤霞新派艺术的传承人。今天的非遗时光，主持人吴勇会和您一起在和古文月老师的聊天当中，来感受这台上台下的古文月，感受这戏里戏外的杨三娥。评剧最早是清末时期河北滦县一带的小曲儿，对口莲花落基础上形成的，演唱内容也大多取材于人们身边的大事小情，浅显易懂的唱词，生活气息浓厚的表演，逐渐形成了人们喜闻乐见的剧种之一。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评剧表演在京剧、河北梆子等剧种的影响下日趋成熟，出现了李金顺、刘翠霞、白玉霜、喜彩莲、爱莲君等流派。 小姐，您花背好， 快谢。 在1950年以后，小女婿、刘巧儿、花为媒、秦香莲等剧目的推出，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出现了像辛凤霞、小白玉霜、魏荣元等著名的演员。 这名字叫赵振华。 那时只有6岁的古文月，就深深地被从话匣子里传来的辛凤霞的声音所吸引。那个时候他已经能够把评剧刘巧儿全剧中的每一个角色的唱念全都背诵下来。 小时候呢听话匣子，我们都住的是大杂院嘛，那有一个罗大爷，就他家里头有那么一个话匣子，就老趴人家的窗户根那儿去听戏。那时候就放什么刘巧儿啊，什么小女婿啊，星霞、小白霜啊， 都是名家。 对呀、啊、那时候小也不知道是谁，都学会了。结果我们那院里头呢，那大爷大妈们就说，刚刚说的，我小名叫小月，小月给我们唱一段，那就唱吧、唱的小乔送线啊，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完了， 凭借着对于评剧表演的浓厚兴趣，当时只有13岁的古文月背着家里报考了中国评剧院。 到58年上初一，中国评剧院招生，考这个呢我妈妈不知道啊，我妈妈就惦记让我上学呢。我为什么考呢？因为什么？一是喜欢，我想解除一下家里的这个困境，就这么个想法。结果呢我就偷偷就报考了，初试呢通过了。我记得我唱的是小乔送线，完了就复试了，行的话呢可能就成那儿的学员班的学员了。结果复试完了之后呢就没得到消息，结果呢就是喜彩莲老师跟魏荣元老师，结果就按着地址上我们家去了。 这也是两位评剧大家。 大家 后呢，说那个你没被录取。后来我妈说什么被录取啊？说他们考我们中国评鉴去了。那个因为他岁数太小了，因为什么？他就是两年以后呢，就跟着团里头就该演出了。你想我刚13岁，我妈说不让他干这行，你们中国评鉴我都不让他去。后来彩莲老师跟我说，说愿意看戏，你就上那儿去，也是你太小，你妈可能是舍不得。这么着呢，我就到礼拜天呢，跟着彩莲老师坐他那车，完了上大众剧场。为什么我说我的开蒙是喜派？这不是就是跟他一块看戏，这时候呢我就上不下学去了。 感觉这评剧太有意思了。 对对，太有意思了。哎呦，就是一看太美了，那舞台上。 心心念念评剧的古文乐最终说服了母亲，经过了自己的一番努力，来到了北京实验评剧团的学员班，并顺利的在北京戏校进修，师从于喜彩莲、花玉兰等老师。此时的古文乐也深深地意识到，从粉丝要变成专业演员背后所要下的功夫。 后来呢，就通过这个他们介绍，试验评剧团说有个学员班，考就考上了。哎，这就是58年底考上之后呢，后来我就跟我妈说，后来我妈一想，你已经考上了，愿意去去吧。试验评剧团呢，等于是2年，也学了不少戏，什么《女驸马》呀，什么《陈三两爬堂》啊，《花月梅》呀。我到那儿之后呢，已经就14了，这个腰腿啊什么的，就说实在的太硬。所以那时候我在宿舍里头，每天晚上我要把我这个腿绑在这个床帮上，这一宿等到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根本就下不来了，就一点一点的，然后完了之后再踢。每天人家可能跑10圈圆场或者是20圈圆场，我每天坚持100圈圆场。到北京戏校完了进修4年，我们的课程呢整个都是按着京剧的这个，因为评剧没有那么厚的基础。那时候因为在戏校的时候吧，老师们啊他也不会讲什么大道理啊，我们现在教你们给你们往兜里说蹦虾仁了。知道为什么叫蹦虾仁吗？不知道，没吃过虾仁。说的呀，那虾仁给你们了，你们装在兜里头了，你们不好好学，那虾仁就跑出来了，你们吃不着。 这就是本事，虾仁放你兜里了，你要不要他就走了。 对，到65年就以高材生吧，就毕业了。 北京戏校毕业之后，1965年古文乐来到了中国评剧院，来到了评剧大师辛凤霞的身边。现在年逾古稀的古文乐老师说，如果我是一个追星族的话，那么凤霞老师就是自己在50多年当中始终如一追逐的目标。 从5、6岁开始听辛凤霞老师刘巧儿，整个现在来到了他身边，您说什么心情吧？激动的厉害，而且在他旁边演戏了，演一个群众角色，真是美死了。结果66年到76年，这10年当中呢，我没荒废，特别感谢中央广播电台的孙川老师，给我弄了2大盘开盘带，全是经典的，白派的、新派的，新派的为多，我就喜欢新派嘛。那时候呢，正好呢，我跟中央音乐学院的王家祥老师，他那时候不就声乐嘛，我跟他关系也特别好，我就在他那儿呢学习声乐。 您为什么要学声乐呢？ 我呀排了一个《智取威虎山》的小长跑，这小长跑啊是京高平不低，它是高腔，评剧不能唱低腔，必须也得高上去。因为我们评剧的发声啊，它是横音，哎，它就全是真声。但是过去的老前辈们呢，对这个呢是没有研究的。杀进柴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一个高兜，到那儿就发呲，真声往上努，唱到高音兜，总上不去，总有个呲音儿。因为我原来挺喜欢唱歌的，觉得，哎，我说的这个唱歌，我说我怎么都能上去啊？唱戏高兜怎么就会上不去呢？后来呢，正好跟王家祥老师，我就把真假声和头腔共鸣，整个打开了，通过2侧，哎，完了鼻腔、前脑门，完了之后到顶音上去了， 就结合了声乐的一些 技巧，它整个声音通了。后来呢，我就感觉从声乐的发声方法跟戏曲的板子气腔韵结合到一块儿，你既是本剧种，说我是评剧，哎，就是评剧你要有韵味儿，完了加上你的声乐发声方法，你是又厚又亮又轻松，到现在嗓子不倒， 跟这个是太有关系了。现在教他们有时候就唱到这个高速的时候都特别的省劲儿。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系列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 古文乐作为当代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作为评剧大师辛凤霞新派艺术的传人，在和大师学习的过程当中，他很好地总结了新派艺术的特点，并且很好地结合了自身的悠长。 评剧味是什么呀？它这个味道呢，就是从评腔梆子调来的，后来呢，就是按一种说唱的方法吸收各个门类一些个悠长，变成自己的东西。你像这个凤霞老师的唱法呢，他是结合他自己的自然的条件，是小口唠子，大口唠他很少唱，所以他是比较新的东西，他创新了。后来总结凤霞老师的三大特点，一个是他特有的嘎的腔，你像刘桥里头就是非常典型的、我爱他来，他也我 明白了， 这就是那嘎的腔。凤霞老师这个呢，是用小舌头用气弹出来的一种自然的嘎的腔， 很有弹性， 声乐里头叫弹腔。再有呢，就是新派的吐字归韵，就给你讲个例子，花月梅里头赵灵花那段夏云霄没错，就是凹字。但是呢，凤霞老师不这么唱，他呢把字出来之后，他用韵腔，也就是字头字辅字尾的关系的处理，下云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他是啊跟凹，他就不老了，一下他就青春了，而且呢声音特别的漂亮。 他能够把每个字能琢磨到这么细致的地步， 对，没错。第三大特点是鼻腔共鸣。也举个例子，他的《无双传》里头的一个清秋凉夜，他那个是中东折，中东折那一般呢就是鼻腔用的多。你看，清秋。整个是鼻腔这儿。如果说你鼻腔如果不通的话，那你肯定轻，这肯定是这样的，闷的。 古文乐是辛凤霞先生知名度影响力最大的徒弟，他的嗓音高亢甜美，表现力强，在师承新派的基础之上，更是借鉴了声乐的发声方法与演唱技巧，形成了自己的演唱风格与特点。 凤霞老师是中低音嗓的，他的中音跟低音最好，我是我的中音跟高音最好。我唱祥林嫂，祥林嫂有一个两个点的都低音都，原来我唱是怎么唱的呢、在阴藏把我来等、这音符就这么唱的。哎，这是我原来的唱法，后来我就改变了，因为我把胸腔打开了，倒阴藏把我来等。感情不一样了，而且呢他已经老了，从声音上呢让人家听出来，哦，他是一个起码是50来岁的一老太太。我用齐白老的一句话，学我则生，似我则亡，别老说像我，你像我你准亡，说你叫学，哎，就跟我这么说呢。 董事长，妈，你干嘛去啊？ 哎，姐夫来了。 没吃饭呢，我给他烫两盅酒，炒俩鸡蛋。 这是评剧电影艺术片《杨三姐告状》当中的一个片段。 咋不给他吃啊？ 说到评剧演员的功底，时常会说唱得好，其实唱与演是并重的，而且只有达到人戏合一，才能成为永恒的经典。拿新凤霞大师在《花为媒》中扮演的张无可的演绎来举例，他演的张无可是别人无法替代的，而杨三姐告状当中的古文月扮演的杨三娥也是如此。 杨三娥这个人物，他有他朴实聪明活泼的一面，随着他告状的整个前前后后，他有成长，我就把他呢层次上的我给他，我说在他的身形上我也下了一定的功夫，他的脚步，他是小脚，我在场上妈妈是小脚的动作，李荣老师小脚，我也跟李荣老师的也这么着，整个掰不开了，妈妈这样孩子也这样，可是呢他的确是小脚，怎么办？后来我找，我凭着走啊，怎么走呢？ 拖着地的往前走， 他不是跟裹了脚一样， 而且很朴实的感觉。 对， 要有钱人家的演那大小姐肯定不这么走。 对，他不怎么走。出场呢，我给他设计一个什么呢？设计一个就是刚洗完脸梳头，梳头系小辫绳呢，这个小姑娘那个感觉出来了。而且呢，戏曲吧，它也在随着时态的不断发展，它也在发展。说实在的，就是什么，你掌握了这些技能，完了之后呢，再把这些技能化解到现代人物上，他怎么用，这就是在不断的创新。那唱腔吧，也是我自己得问我自己几个为什么，那不是我长颤音跟短颤音的运用，你像这个杨三姐吧，原来啊我唱出来，你像那一见哥哥，那个一见哥哥上锁条，心中好似啊扎钢刀，这是我们的三眼，这是唱法。后来呢，我就觉得和这个人物，这个时候哥哥已经被压进去了，他什么心情唱那段，所以后来我就给他改变成一见哥哥上锁条，心中好似啊扎钢刀，好意思，小孩哭完了之后，哎呦没辙了，凉水浇头，我回影，整个剁句儿剁戏儿唱三年， 就把那种急切的心情， 心情整个就一下就出来 了。除了杨三姐告状之外，古文乐还演绎了像雷雨、高山下的花环、水冰清抗婚、乾隆和香妃等，每出戏当中古文乐都融入了对评剧新派的继承与探索。在50多年的评剧表演生涯当中，古文乐始终牢记着新凤霞大师对自己的教诲，这也是齐白石大师对于弟子新凤霞所说的，学我者生，向我者亡，在不断吸收创新与实践当中，逐步形成了古文乐清新质朴、强烈与轻柔兼济，以情代唱、以唱传情的演唱风格。2006年5月，评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古文乐则成为新派艺术的传承人。 现在这个诱惑力太大太大，戏曲太难了，有扮相，有身上，有嗓子，有功夫，是不是？我老拿他当全能冠军比较，唱作念舞。我现在13个徒弟了。 13个徒弟啊？那您收徒弟什么标准呀？您看，我觉得您在艺术上要求挺严格的。 首先，热爱职业，爱事业，你要刻苦。 台上台下的古文乐，戏里戏外的杨三娥，一板一眼说唱的不仅仅是故事，一招一式当中还有对于精粹的感恩与责任。 我觉得呢，这个唱啊，能唱好了是琢磨出来的，不是光唱出来的。我天天那喊，您没理解他那词意，没理解这人物，您喊100遍还那得。 感谢您收听非遗时光之台上台下的古文乐，戏里戏外的杨三娥， 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评剧代表性传承人古文乐，采访吴勇，播音郭伟，录音合成梁和之，监制孟丽，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食品街那吃捞面， 啊，吃面条。 我说呢，小姐， 哎， 您给我来一碗面。人家赶紧就给我盛了一碗。 嗯， 姑娘说话了。 嗯， 叫嘛？ 那你呢？ 我说那个，我叫姜昆。叫嘛？我叫姜昆。问你叫嘛卤？哦，西红柿，西红柿。 你给误会了。 生活当中的小素材， 嗯， 就是我们相声的许许多多的笑料当中组成的一个小部分。 哎，确实是这样。 相声演员要搜集这些素材， 哎， 要叫能编能写， 哎， 能说会道， 那是 能歌善舞， 哎， 如果 哎 啊， 你说什么？能歌善舞 啊？ 你这话说的过了。 怎么过了？ 这相声演员说学逗唱可以，会跳舞的，据我所知一位都没有。 孤陋寡闻，少见多怪。 本来 你还待会儿看看我这体型 啊， 专业舞蹈演员的体型了， 这不专业舞蹈演员的体型 啊 啊，就你这肚子，请大家看看他这肚子。 我除了这个肚子是啤酒肚以外，其余的地方都是芭蕾的零件 啊。哎呦，芭蕾舞 啊，我练过，我从小我练芭蕾舞的出身， 是、啊、 大家一看就看出来了。 嗯， 像我们这样的这个体型跟这种体型它不一样，对不对？因为我们的专业不同，演员训练的也不一样。 这有什么区别？ 区别大了 啊！ 行动坐卧走都不一样。我们站有站相，坐有坐。 行动坐卧走，站坐这都没什么问题。演员更没问题了。 不是你站出来什么样 啊？我站，站都没有站相。 什么样？你要到 站一个给你看一看，你看怎么样？ 不，大家看出来了，罗圈腿，你看我，你看看。没经过训练的腿中间这缝多大，他我看什么呢？怎么都长这样了？这个 你那腿没缝啊？ 我们训练的你看有吗？哎， 嗯， 刀枪不入这样。我们 走路呢？ 我们走路不是像大家平平常舞蹈演员，专业舞蹈演员有专业舞蹈演员走路的这种要求、 哦、 身体各个部位都有一定的标准。 是啊， 哎，你不能这么站，这么站这叫什么样、 嗯、 往这一站首先要挺胸。 哦、 哎、肚子回去，肚子得回去，还叫收腹，你前面收进去，后边出来了，这个没经过训练你都不行。往这一站，挺胸收腹， 嗯， 这只手要这样，走出来要漂亮。你看走啊，哎，你看这样走， 行了行了行了，这还不如我这罗圈腿呢，整个鸭子拽。 哎，什么叫鸭子腿？这是专业的训练，你都走不出来。你不信，你到我们北京芭蕾舞团里打听打听，芭蕾舞学校毕业的学生，你看一看。 今天，我代表咱们天津的广大观众，要求你在这儿给大家跳一段芭蕾舞，大家说好不好？哎哎哎！ 你看，人家观众都文明，人家在那里鼓掌，你在旁边吆喝，你是干嘛的？ 不是你不是会跳舞吗？你给来一 个跳舞，大家看这什么手势，这 往上轰击的一样，你看 这叫什么话呀？ 不是你那意思，你就看不起我？你想看我的笑话？你干嘛？你就在旁边站着看啊？ 嗯、 我还有个要求呢。 你有什么要求？ 我要求我跳舞的时候，唐杰忠用歌声为我伴唱，大家说怎么样？啊， 你怎么也来了？ 我也轰你一回啊，你能行吗？ 唱没问题， 没问题。 不过我唱什么，你得跳什么。 这叫什么意思？ 就是我唱这个歌词的内容，要求你准确的用舞蹈语汇表达出来。 你那意思让我即兴编舞？ 行吗？ 没什么了不起的 啊， 这是专业舞蹈演员的基本功。 哎、 你说你唱什么歌吧？ 我呀， 啊， 我给你唱一个30年代的歌曲。 你唱那么老远干什么呀？你啊， 你这岁数不一定听过。 什么歌？ 电影《马路天使》里边的《天涯歌女》。 是什么词啊？ 天涯海角觅知音， 到天涯海角寻找知心朋友。 小妹妹是线，郎是针， 一个是线，一个是针， 穿在一起不离分。 爱情歌曲。 哎， 这老同志岁数挺大，心还挺花花，你说。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 不是一让你唱歌，你就弄点那爱情歌曲出来， 这不是艺术吗？ 行，艺术。我告诉你，这个歌 啊， 给你用舞蹈语汇表达出来没问题 啊。是啊。 不过我告诉你，这光用芭蕾舞蹈语汇不行。 哎呦， 你这是民族歌曲啊！我要给你唱那民族舞蹈语汇，共同来表达你的歌词内容。 啊，什么都会。 只要你一唱出来，我这动作还就得出来。 行， 来吧， 咱们看看他到底是怎。哎，咕噜咕噜咕噜，你干嘛呢？ 不是你干嘛呢？咕噜咕噜咕噜，干嘛呢？那是这？ 不，你那手什么意思？ 说你这人不懂，你这人不懂艺术啊！ 啊， 人家那是中国民族舞蹈典型的一种手势，这叫做兰花指。你看，一边伸三个手指头，六个兰花指。 我看你那像鸡爪子那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呀？这是开始了，嗯。天呀呀，海角你呀，我们演砸喽！哎呦， 干什么？你这干？你看人家大家人咧着嘴，人在笑话你呢。 笑我干嘛呀？ 那笑话你这么大演员，不好好在这演节目，学着那个大猩猩的样子，演砸喽！你干什么呢？你这？你干嘛呢？ 不是，你刚才那动作那叫芭蕾舞啊。 我芭蕾，我们刚才这不是你看我跳舞的这条件多么艰苦。你看我刚才我整个带电作业，这个啊， 这有电呢， 这里都220的电，你不信你打开看看，你摸摸。我摆好一点了。 再来。天呀呀，海角你呀，你只小妹妹是仙。 等会儿， 干嘛？ 我把那线拿出来。 带着来的。 这么长够不够？ 够了，够了。嚯，这是线吗？ 钢丝儿，你来吧，你这是。 我说的。小妹妹是仙，郎是真。狼呀，穿在一起不离。 等会儿，这手拿针，这手拿线，这样穿，刚才弄反了，重来。 狼呀，穿在一起不离。 等会儿，没进去，重来。 狼呀，穿在一起不离。 喂，又没进去，再来一遍。 狼呀，穿在一起不离。 这怎么老进不去呀、啊？这个 算了，这什么呀？说了半天大话，连这么个动作都做不出来，你算什么芭蕾舞演员？你是 啊？你讲理不讲理啊？ 怎么了？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说什么？ 你让我准确表达你的歌词内容，是不是你说的？ 是我说的。 你这歌词是什么内容？ 穿在一起不离分。 穿在一起不离分 啊！ 一个手拿针，一个手拿线，你把它穿在一块，象征着爱情连接在一起。你老穿不进去，针在这边，线在这边，这属于两地分居啊！这啊，我按你要求做的，你着什么急啊？着什么急啊你啊？ 不是，你也别着急，咱们再来啊！ 来什么呀？ 怎么了？哦，掉地下了！ 你废话，你使那么大劲，还不掉地下？这是 捡起来了。 哪儿？这都在哪儿呢？ 怎么那儿？ 那儿 我都看见了。那哎， 别动，直了。 就这眼神啊，跳芭蕾舞呢？ 这哪儿呢？ 嗯， 啊？ 哇，掉线呢！ 你别着急，你爱情歌曲你温柔一点。啊、本身眼睛就挺大的，再一瞪眼多害怕啊！ 狼呀，穿在一起不离。 不是，怎么？这道太远，这么我单眼掉，你从来我不跑了啊！ 狼呀， 没，从来， 狼呀， 没进去，再来， 狼呀， 不行，你从来， 你拿过来吧，我来， 这什么脾气？这样你还唱爱情歌曲？你来，你自个儿来，你 什么了不起的？你唱 啊啊，我唱， 哎， 狼啊，穿在一起不离， 再来，我一个眼掉。 狼啊，穿在一起不 是 啊？ 你这我也穿不进去。 怎么回事？ 你捡了一根火柴， 像话吗？

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本节目由四世同堂海口边特约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阳光茶园。 接下来就有请健康顾问郭仁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说要关注中年人的尿频问题。这什么意思呢？有很多朋友啊，到进入中年以后，也就是我们现在从年龄上划分，大约在40岁以后，出现了一个小便的明显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什么呢？表现为次数的增加。这种情况在我们医学上称之为尿频。我们一个人呐，在一天正常的生活中间，不管是男性朋友也好，女性朋友也好，只要是成人，最好一天你能够保持到有1500毫升到2000毫升左右的尿量。这样就有什么好处呢？就能够把你体内啊，每天你吃的食物，或者吃的各种营养品、各种保健品等等，也就是说你吃进去、喝进去的这些东西啊，进行代谢中间啊产生的一些废物。有的人说，怎么吃东西还产生废物？当然有废物啊，我们人嘛，吃东西的目的，这就有一个去它粗，哎，然后取其精华，去它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取其我们所需要的这么一个过程。取它的干嘛？营养我们身体，保障我们健康的生活工作。这个过程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消化吸收等等。消化吸收后边有一个很重要，叫排泄，当然也包括另一类，就是要排这些残渣，有时候就需要一些水分。比如举个例来说，把我们人正常解出来的小便你送到医院去化验，它可能就会化验到里边有尿酸啊，有尿素啊，或者还有肌酐啊，或者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我们人体暂时不需要的物质，包括一些电解质，可能有钠呀，有钾呀，有磷酸根呐，有硫酸根呐，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什么呢？都是通过我们人体自身的消化吸收和吸取了以后，有些我们暂时不需要的，或者说它对我们食物整个链中间是属于需要排泄的残渣，就把它排出去了，包括一些纤维素。所以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些人要了解我们尿是怎么样形成的。尿不是水，大家要记住，尿中间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排毒解毒的一个功能。你看一般过去大家就说，这个天热了，你看我们汗就多，为什么呢？因为它排汗中间的话，既可以把体内的热跟外界进行调节，还有的话也可以把体内的一些刚才所说的像尿酸啊、肌酐啊、尿素啊、电解质啊，也可以通过排汗排出去。所以有时候大家一尝那个汗是咸的，就这个道理。但是当你如果排汗很少的情况下，更主要的就要通过小便来把体内的一些代谢以后的有毒有害的东西，尤其是一些含氮化合物，就像我们说的尿酸、尿素之类的，通过它来排泄。所以排尿实际上是一个排毒的过程。但是说到这一点的话，为什么要说到关于尿频的问题呢？哎，就是有很多朋友，比如到了中年40多岁了，他的以前呢，他早晨8点上班，上到中午12点，他不去一次厕所，不去一次厕所不等于他没有尿，但他到了12点以后，在午休吃午餐以前，他可能去一次卫生间，哎，就顺利地排出了几百毫升的尿液，把他体内的有毒有害的物质排出去了。但是有些朋友呢，到了40-50岁，他发现不行了，早晨8点上班到12点间，他要去一次，为什么呢？他对于小便的控制能力下降了，他去排不见得排得很多。你像有些年轻人20岁的时候，他一次可以排400毫升、500毫升，这时候他可能排200毫升。说白了，他就把2次的话变成过去1次能做的，也就增加了跑卫生间的次数。这种情况呢，叫尿频。有的时候他是不是能把毒素排出去？当然排出去了，但是这意味着一个什么呢？就意味着的话，他对于小便的调控的能力下降了。 并不是说他体内有什么毒素残留了，不是这个意思。那说到这点，大家就要强调了一点了，很多中年朋友不光是上卫生间的次数增加，而且还有一个到了夜里也在加班加点的干活了。很多人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往往晚上十点钟睡觉，到早晨六点钟起床的话，他一个囫囵觉，最多睡觉前上一次卫生间，然后呢，到早晨六点钟起来以后才去卫生间，八个小时，甚至九个小时，他可以不去。但是到了中年以后，发现不行了，哎，夜里可能往往要去一次，到了五十岁、六十岁那就不行了，去两次。也就是说他也同样十点钟睡觉到六点钟起床，他中间要两次去排尿，是不是他排出的尿就特别多了呢？未必是这样。现在有一种检查方法嘛，叫查24小时尿量，就是说比如你从今天晚上十点钟把这个膀胱中间的残尿排尽，十点钟以后你解的尿就一直解到第二天的十点钟前，有尿无尿你都最后去一下，然后把它所有的收集起来，你看看是多少呢？可能是1500毫升、1700毫升都可能。但是这是多少次？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是五次的结果，但是到了中年以后，可能8次、9次、10次，还是1000多毫升。这就是什么呢？这就反映出啊，我们对于小便的这种调理和控制能力下降了，这就叫尿频。随着尿频的出现，夜尿可能出现次数的增多，这样的话当然给我们带来点小小的麻烦，但是并不意味着你的健康就出现了大的问题，要注意下一步的变化。往往这个提示就是说明我们的对于小便的排泄的管理的能力、调控的能力出现下降。其实说一个更简单的例子，过去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有时候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有些人正在看一场激烈的球赛，明明他已经有了小便的便意了，他憋着憋多久呢？一憋几十分钟、一个钟头，非要把这事看完了他再去厕所，他可以。但是到了中年，尤其是接近老年以后，他不行了，有一点他赶快跑。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他不光出现了我们说的尿频，还出现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尿急。就是有了小便这个便意，想解小便、想解尿的这个思想上的个反应以后，他必须赶快去。他不赶快去怎么呢？他有时候不由自主，最后可以出现这种小便的溢出，从尿道里边自己跑出来了。还有现在稍微有点外界刺激的情况下，有些中年朋友也会出现，比如我们听到一些中年的女性朋友说：“你看嘛，我就不敢跑，看着那个车在那儿，我要跑几步，为啥呢？”小便出来了，居然赶上了趟车，裤子湿了。你说这就是个讨厌的事。有些男同志也是这种，他明明他想在这儿憋一憋干点什么事儿，不行，他说如果我不去一会儿说不定也要尿裤子。这就是什么呢？这就从尿频变成尿急，急岔控制不住，然后甚至于就发展到小便的不由自主的溢出，尿失禁。其实这个过程跟我们排除体内的毒素不是直接相关，但是它如果继续不加很好的调理，最后会对我们肾脏和膀胱这个泌尿系统排除毒素的功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什么后果呢？下边再说。这种尿频、尿急甚至出现尿失禁的话，在我们叫排尿障碍。为什么人到了中年以后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排尿障碍呢？这最主要的话，从现代医学，就是西医的角度说，这是由于我们人到了中年以后，他的高级的神经活动、他的泌尿系统的功能、他的膀胱的排尿的整体协调出现了功能的减退。怎么叫膀胱排尿功能的减退呢？当我们要排尿的时候，往往是膀胱里边已经装的一定的尿液，这会产生一种刺激。刺激哪儿呢？通过我们的膀胱上的末梢神经，它感觉到了，哎呦，我这个有尿了，就反映到大脑。大脑呢就给你一个指令，上厕所不？为什么呢？它感觉到该去排了。这个过程在年轻的时候它有很大的一个伸缩能力，有很大的一个自我控制能力，但到了年纪大以后它 控制起来就困难了。他怎么控制呢？他要年轻的时候，他可以给膀胱一个信号，暂时不能解，憋住，哎，他的那种膀胱的括约肌，尤其是尿道口的括约肌，可以紧紧的工作，把它憋住，不让它跑出去。但到了年纪大了，他就是下个指令喊他憋住，他那个膀胱括约肌啊不听话了，他没有那个能力了，有心而无力了，哦，他可能就管不住了，这样膀胱出现收缩，那个尿道口出现了扩张，出现了舒张，哦，小便就跑出来了。这就是说明一个人体的中枢神经都出现整体的退化。那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怎么办呢？现代医学的办法的话，有些时候要采取一些吃药，甚至于有些做一些手术等等等等，这些办法呢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觉得传统中医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的话更为先进，更为清晰。什么意思呢？他认为我们小便是属于一种水液，它归谁管呢？归我们五脏中间的肾所管，肾主水，直施二便，管理膀胱的开火。你看说得多到位，不光把这个整个过程说清楚了，而且具体说清楚了怎么样通过神经活动管理膀胱的开火。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呢，是肾的能力的下降，它归注于那肾为什么能力会下降呢？这就与人到了中年了，中年者四五十岁了，这时候出现多年的劳累，疲劳，疲劳可以使肾的功能下降。还有什么呢？有些人得了病，久病伤肾，还有一些人有些精神上的过度的焦虑紧张，也可以带来肾的功能的减退。所以以眼而蔽之，实际上尿频是出现了肾的虚弱的最早的真相。那出现了这种虚弱怎么办呢？虚则补之。所以我们最后要跟大家讲，你到了中年如果出现了尿频，甚至于有尿急，那你就应该赶快抓紧时间补肾。为什么呢？说明你肾的能力下降了，肾出现了亏虚，亏虚了以后不能很好的煮水，就出现了排尿功能的障碍。你不要等到已经出现严重的尿失禁，甚至于会出现梨形的感染以后，最后导致慢性肾功能不全，出现了肾衰，哦呦，那时候才重视，那悔之晚矣。那也就是说中年之后一定要重视观察小便的问题，及时的补肾。补肾怎么补呢？最好的办法是通过食补。大家都知道我们人啊是一个温血哺乳动物，高级的，而有些其他跟我们类似的温血哺乳动物呢，对我们人的一些肾中间的精微物质的缺乏的话，提供起来最为丰富，其中首属海狗鞭。作为古代的一些药书上就提到了海狗鞭又名蛙剌吉，它能补肝肾，壮腰膝，强筋骨，善治五劳七伤，也就是说各种劳累，各种损伤，各种疾病带来了肾虚肾亏都可以用它来补。现在证实了海狗鞭中间有一百倍于我们人的肾火磷脂，有20倍于牛肉的血红蛋白，用它可以全面的对我们中年以上的朋友肾中间的亏损进行全面的补益。补益起来了，你肾不虚了，那煮水的能力就能够达到正常，就不会出现尿频，最后发展为尿急，甚至发展成尿失禁。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阳春三月双节将至，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公司特别定于3月1号至3月8号在北京12家专卖店举办迎元宵庆三八大型优惠活动，详细情况可以拨打咨询电话进一步了解，6618-7778 6618-7778。另外一部是6617-8400 6617-8400。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 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下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话题是高危人群慎防心衰。那么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心衰的患病率呢还会持续的增加。可见呢，心衰的预防，尤其是高危人群啊，心衰的预防是非常重要的。高血压冠心病是心衰的高危因子。我们说呢，凡能引起心脏的负荷过重，或者呢能造成心肌缺失的因素，都可以导致心衰的发生。所以说呢，你看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肺心病、心肌炎、扩张型的心肌病啊、心瓣膜病、贫血，以及呢有突发心脏病史或者心功能不全的，都属于心衰的高危人群。所以说呢，定期检查对防止心衰意义也是很重大的啊。定期检查对高危人群啊，我们上面提到的高危人群预防这个心衰啊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心衰的早期症状不太明显，不容易诊断，临床上呢有一半的心衰患者在转到心内科之前都是被误诊了啊，没有认为他可能是心脏病心衰。因此呢，定期监测能帮助医生早期正确的诊断心衰啊，及时治疗，并且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阻止减缓心衰的恶化，有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高危人群呢可以定期进行 X 线或者是超声心动图检查来监测心脏的功能。 X 线检查呢可以查看心脏的大小以及外形，能为心脏病的诊断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超声心动图检查呢比 X 线实际上更准确啊，它可以提供我们心脏每个腔的大小变化、心脏瓣膜的结构以及心脏功能的情况，而且还可以估计心脏的收缩啊、舒张这个功能。而这里边呢，超声多普勒检查实际上是临床上最实用的啊，判断心脏收缩功能的一个主要的方法。再个就是呢，关注体重变化，可以自我的预测心衰。因为这个心衰呢，它容易导致我们体内液体的储留啊，容易使得体重增加。所以呢，你关注体重的变化，能自我预测心衰的发生。为此呢，医学专家也建议过，就是有心脏病基础的患者啊，应该呢在家里边准备一个健康秤，每天呢我们固定时间称一下自己的体重。如果体重突然比平时增加了2到3斤，那就要警惕是心衰的可能了。尤其是有些人有这个腿肿啊、腹部的膨胀、胸闷气急啊，有这些症状的时候，你再量自己的体重增加了2到3斤了，我们要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再就是呢，积极治疗原发病，防止呢这个心功能的恶化。高危人群我们应该积极治疗原发疾病。高危人群我们上面提到的啊，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等的啊，这都是高危人群。那么这些都是慢性疾病，需要长期治疗的。患者呢一定要长期的啊，按时按量坚持服药啊，不可以呢今天吃了明天忘了后天再补上，实际上这是不行的啊。这种没规律的服药对疾病的稳定和控制是有害无益的，只会让病情在这种疏忽里边逐步的进一步的恶化。另外呢，预防感染也可以降低心衰的发生率。感染呢，尤其是这个肺部的感染啊，是高危人群出现心衰最常见和最重要的诱因。肺部感染的时候呢，你像发烧啊、咳嗽啊、心跳加快啊等等，都会加重心脏的负担。而且感染所产生的毒素 还会直接损伤我们的心肌，极容易导致患者呢在原发病的基础上出现心衰的症状。所以说呢，预防感染能减少高危人群发生心衰的几率，尤其是在流感高发季节，高危人群我们应该尽量的减少外出，避免到人群密集环境密闭的一些场所啊。外出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戴上口罩，减少呼吸道感染的机会。在气候寒冷啊，就冷暖交替这个时候啊，尤其在冬季，如果出现倒春寒了，我们应该注意天气的变化啊，及时呢增减衣服，防止呢感冒引发肺部的感染。当然我们说健康的生活有助于保护心脏的功能，那么对于高危人群来说呢，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有助于保护我们心脏的功能啊。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在原发疾病病情稳定的时候啊，进行一些适合自己的户外锻炼，你像散步啊、快走啊、游泳呀、打太极拳呀等等的。适度运动呢有助于疾病的康复，可以改善我们心脏的功能。但是应该注意呢，避免剧烈的运动啊，防止过度劳累诱发心衰。在饮食上呢，我们应该注意营养均衡搭配啊，适当的吃一些低脂肪、高蛋白、富含维生素、矿物质的清淡食物，而且应该做到呢三餐有节，每顿七八分饱啊，不喝这个浓茶咖啡，戒烟戒酒，保证充足的睡眠啊，避免这个劳累，这样可对心保护心脏呢也是很有好处的。而且平时呢，我们还要保持愉悦的心情，遇事呢要保持平和的心态，尽量避免情绪波动。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仙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仙排灵芝集团生产的仙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从以上分析呢，我们可以看出，凡能引起心脏负荷加重，或者呢能造成心肌损伤的因素，都可能导致心衰的发生。原发病呢，你像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都能引起心脏负荷加重，造成心肌损伤。因此呢，要预防心衰的发生，关键还是要预防原发病啊，稳定原发病。灵芝呢，自古以来我们都认为是药食两用之品啊。《本草纲目》里边说，灵芝呢能补五脏之气，益心气，入心冲血，助心冲脉。也就是说呢，灵芝能益心阳，阳气旺盛，血管扩张，血流通畅，你冠状动脉呢得到营养，氧气增多了，泵血功能增强了，泵入血管的血液增多了，那么全身各个器官得到营养，氧气各个器官的功能正常，内环境稳定。你不然的话呢，阳虚生寒，气滞血瘀啊，常常服用灵芝呢，所以说呢对心脏有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可以预防冠心病，预防心衰的发生。灵芝里边呢，经过现代医学检验，它有很多有效的成分啊，对引起心衰的这个原发病有一个很好的调节作用。首先呢，我们说是高血压啊，高血压呢实际上是引起啊心脑血管疾病、引起心衰的最危险的因素啊。我们一再讲高血压，因为高血压呢，它容易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损伤以后呢，资质沉着，血管狭窄，我们的心脏啊供血供氧就不足了，严重的时候呢出现这个冠状动脉的堵塞啊，就引起心肌梗死。那么灵芝本身呢对血压的调节是非常好的，因为灵芝呢当然是引起高血压的原因很多，但是植物神经功能的紊乱 是一个很主要的因素。灵芝呢可以调节植物神经，使得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处于一种平衡状态，那么对血管的收缩舒张啊，能起到一个很好的调节，这样呢可以使得血压处一个稳定状态，而且能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的活性来稳定血压。同时我们在一再讲，血压升高与我们的血容量的增加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血容量的增加呢，它更容易有水的储留啊，更容易对心衰是不利的。而这个引起血容量增加主要是我们眼里边的氯化钠啊，是导致高血压的元凶。现在我们吃盐的盐的量呢是比较大的，而这个氯化钠呢它是容易引起高血压，容易引起呢血容量增加。那么灵芝里边多糖的氨基呢，在我们体液环境里边是呈正电性的啊，那氯离子呢是呈负电性的。那么这两个正负一结合，可以使我们体内的氯离子水平降低，使血管紧张素二形成减少，体内缓激态增加，血管扩张来降低血压。而且多糖呢还可以调节我们血液里边钙离子的浓度，以阻止血管平滑肌的收缩，降低血管外周阻力，稳定血压。所以稳定血压是非常重要的，血压如果稳定了，就可以预防 50% 以上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另外呢，血脂高了以后呢也容易加重动脉粥样硬化。那么灵芝里边的你像纤维素灵芝纤维素啊，赤子孢子内酯 A 啊，能降低我们血液里边甘油三酯和胆固醇，清澈血液，挽回血管。腺嘌呤呢还能升高好胆固醇，降低坏胆固醇，而且能阻断内源性脂质的合成，同时可以加快胆固醇甘油三酯代谢，通过降血脂减少脂质沉积，防止斑块的形成啊，可以预防这个心衰的发生。灵芝酰苷呢能抑制血小板的聚集，改变红细胞的变形能力，可以降血粘，防血栓。糖尿病本身呢它也是脂肪糖蛋白质代谢紊乱，而这三个有机成分呢都是粘性的酸性的物质，它容易增加血粘度，影响我们心脏的供血供氧。灵芝本身呢可以改善胰腺的微循环啊，使胰腺受损的贝塔细胞及时得到修复，分泌更多的胰岛素，这样就可以把多余的糖带到细胞变为能量。而且呢它可以减轻胰岛素抵抗，因为胰岛素抵抗呢主要就是细胞胰岛素受体啊，细胞胰岛素受体减少了，葡萄糖耐量因子减少了，那么灵芝里边有好多有效成分可以合成大量的葡萄糖耐量因子和细胞胰岛素的受体，使它们的数量多，活性强，这样可减轻胰岛素的抵抗，稳定血糖。当然呢我们说长期服用呢灵芝它对于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能起到一个稳定的作用，那么就可以减轻心脏病的发生啊，也可就是关键是减轻了心脏的负荷，减轻了对心肌的损伤，预防冠心病的发生，当然呢也可以预防心衰的发生。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16182780 6618976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筹。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